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今天是我们唤醒这个部分的第三堂迷你课，我想谈一个大家都会很有兴趣的话题，那就是影响我们人生的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命运吗？为什么有的时候算命很准，有的时候算命不准？到底哪些准，又哪些不准呢？人到底有没有命运？还是我们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呢？我可以这么说，当你是无意识的生活的时候，你的命运一定就是由你本来的生命蓝图去掌握的，也就是你一生下来的时候，星星是怎么排列的，或是你的八字，你的个性在八字里面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你周围的环境也会对你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你的生命蓝图就底定了。如果你是没有意识的，就是随着这个生命蓝图演出，每天没有花时间去观察自己，回归到自己，看看外面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的内在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一个反思和反省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被命运牵着鼻子走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都去看到了究竟影响我们命运的这个因素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占了上风，我们就有了胜算，我们就有机会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觉得我们的命运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性格，你对事情的反应方式，你说话的方式，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不断地在当下就造了这个因，在日后就会成了那个果。要是你完全不去注意这个因果关系，就会非常清楚地写在你的命盘上，因为这就是你的个性造成的，也就是此刻你的心念，你做的事情，你的反应方式能够有所改变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因的这个部分就能够改变了，那你之后的命运所发生的事情也就能够随之改变。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特别的有趣，我想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只要你内在抱持着某种信念或者价值观或是想法的话，你就会不自觉地在你的生命当中创造这样的事情，或是吸引来这样的事情。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很多次了，不过这一次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比方说我有不被爱的感受，这个不被爱可能是我的一个模式，对吧？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信念，就是父母的某些行为让我觉得不被爱，可能我就会做一个决定，说我就是不被爱的，人家都不会爱我的，没有人会以我本来的样子来爱我，所以呢，我是一个不被爱的人。如果带着这样的信念在生命当中行走的话，就会用三种方式来创造一个真正不被爱的事实。那么究竟是哪三种方式呢？第一种就是我带着这种信念，就会发散这样的能量，就会吸引来那些没有办法爱我的人。我可能会爱他们，他们表面上也会爱我，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亲密关系，可是实际上他们就是没有能力爱的人。第二个就是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会寻找不被爱的证据，然后会把他们的行为解释成他们不爱我，然后让我自己感受到不被爱的感觉。第三种挺好玩的啊，那他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不会被爱，所以呢，我的某种行为、某些想法，或是我们某些振动频率就会影响对方，让对方也不自觉的就不爱我了。这个也挺可怕的，当你带着这样的信念，你就会发散着这种能量频率，然后就会吸引来或是把这些原本爱你的人都变得不爱你了。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看到这些影响我们真正幸福快乐的反应模式 或者是信念价值，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的一个工作了。这一刻我希望大家练习的就是，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找到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感受。比方说你觉得不被尊重，不被爱，觉得匮乏，自卑，没有人家好，或是人家有的东西总是比你好，或者是你永远都不能落后，你老是不肯认输，不肯认错。不管这些模式、信念或价值观是什么，你会发现它一再的出现，那就表示说，其实问题是出在你这里，出在你身上，是你带着这个能量包到处在走，所以不自觉的会吸引来这种状况。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生活的各个层面，好好的去想一下。现在就让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安静的在音乐当中去试着回顾一下，这一生当中究竟有哪些我们不是很喜欢的场景，不是很喜欢的感受，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世界，可是带给我们的感受却都是一样的。究竟是哪些呢？我邀请你现在静静地坐在这里，去感受它们一下。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